清新贵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540名中小学生将体验冰雪运动，中小学操场工程杜绝层层转包，高校学生参与冰上人才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随着一声哨响，冰场上排列整齐的小选手们齐头并进，欢快地滑行起来。近日，由北京团市委、市少工委共同主办的“激情冰雪，相约冬奥”北京市红领巾冬季冰雪体验营在彭青铜剑冰上艺术中心正式开营。从全市16区选拔出的2540名6岁至14岁优秀少先队员和团员代表，都有机会体验一番冰雪运动。开营仪式结束后，全体小营员开始了第一期冰雪体验和训练。体验营还为营员们设计了重温入团入队誓词、冬奥知识问答等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孩子们手中有一份冬奥知识闯关任务卡，完成20个题目即可在通关护照上盖章。市教委近日发布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建设管理意见，2019年项目以复工足球特色校操场项目为主，操场建设除要符合新国标外，还要杜绝层层转包，信息公开的同时还要与学生及家长做好沟通。明年操场建设项目将陆续启动，各区教委要研究制定本区3年至5年学校操场建设规划，建立项目库，分年度组织实施。130余名来自首都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冰场协会代表日前参加了北京市首届冰上专业技能人才培训活动。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主任张华伟表示，本次活动旨在搭建一座沟通协作的桥梁，整合院校及社会力量，为北京冰雪运动的长远发展培养专业人才。接下来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了解本周的足球新闻。今年中超联赛已落下大幕，回顾整个赛季，每逢北京中赫国安队、北京人和队的主场比赛，都有一批足球小将进行中场表演展示，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这是市足协组织的市级社会足球活动之一，全年共有2000多人次参与其中。市足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市级社会足球活动未来将以专业化服务为宗旨，融合足球赛事、社会公益等多种元素，力争打造成为权威性强、具有一定规模的普通足球爱好者盛会，助力北京足球运动的全面发展。 北京八喜联合竞技足球俱乐部与天竺镇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天竺八喜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举行，比赛共吸引了9所学校和12支男女足参加。该赛事的举行推进了顺义天竺地区的青少年足球开展。近日，海淀区北太平庄学区绿茵校园足球青春志愿红会、 北太平庄学区第三届阳光杯校园足球比赛闭幕式及北太平庄学区红十字学工委分会成立仪式和海淀区校园足球急救服务站、北太平庄学区分站揭牌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据了解，海淀区教委将在全区中小学校大力普及推广校园足球知识，不断提高学生足球运动技能的同时，建立海淀区校园足球急救服务站，各学区成立分站， 来应对和减轻足球场上的意外伤害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汇文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是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学校，更是全国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说起汇文中学的足球，可谓培养出了很多足球名将，包括足坛名宿年维四、前国家队主教练高洪波、原国安队球员南方谢朝阳等人，他们都是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作为一所足球特色校，他们是如何传承足球基因，如何让学生对足球运动产生兴趣的呢？ 校园绿茵场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继续走进汇文中学。说到汇文中学，大家都知道它的成绩非常的好，那么在最近的一个明天校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竞赛上也拿到了第一名，也拿到了这个明天校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们的同学。 但是作为一所这样的拥有这么好的这个学科底蕴的学校，它的校园足球发展的如何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汇文中学的体育教研组组长李发，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 还有汇文中学足球队的主教练刘璋。 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汇文中学初二的同学，也是我们校队的队员南博宇。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这个做客这个节目啊，其实也想了解一下汇文中学现在的足球队发展的情况如何。其实我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做了一期对话精诚名校采访咱们的郭校长，也谈到了我们这在一体科技德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汇文中学确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出了很多的中科院的院士，自不待言。同时还出了很多的足球运动员，那这一点上让李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不好？有哪些咱们的足球运动员？ 您说的是原来，原来的，要说足北京汇文中学的足球历史，那应该是非常的辉煌。最早的应该是我们的年维四老先生，这是我们也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这个应该是泰斗级的人物。然后像近期的高洪波高指导啊，然后南方南指导啊，还有 杨指导啊，这些等等吧，都是出自于汇文的这个学校。都是汇文学校。这个足球这块比较有历史吧。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一直在踢球吗？ 据我了解，是学校的因为是英雄级人物吧，球踢得非常不错。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相当于是几十年前了，那汇文中学就有相对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氛围。 而且也是培养了很多的足球的人才，原来那会儿我记得一说到这个足球，好多人都说的是，比如说体校、体工队，这种咱们这个学校校园足球能够踢出来很难得，也很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的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如何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现在校园足球应该说是从2015年北京汇文中学被 国家级足球的特色学校，是15年。从乒乓到这个足球特色校以来，首先是领导的大力的支持，再加上我们这个实干型的我们这个刘璋刘指导，在招生这块训练这块全都是亲力亲为。所以说这两年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虽说刚刚起步， 从15年到现在也刚3年多的光景吧，目前的这个成绩，达到了北京市的第 第三名吧，第三名成绩，三年就打到第三名。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一点跟领导这个大力支持啊，跟我们教练的这个辛勤付出啊都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这个运动员训练这块啊，运动员付出这块也是非常到位。嗯，所以通过刚才这个李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一所学校的校园足球的开展首先要有它相应的底蕴。 咱们北京足球一直讲底蕴啊，这个底蕴非常的重要。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有这种实干型的人，然后冲在前面去。我们都说啊，这个干成什么件，干成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都需要三块：人、财、物啊。这三块必须要齐全，我们才能把这事干成。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个人去不计较啊，去那个。 往前拼的话，那这件事有的时候推进速度也会变慢，那刘指导在其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了。我们接下来想问问刘指导，刘指导，现在咱们这校园足球这个开展情况如何？您对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校园足球情况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呢，现在是在我们的体育课程里边，我们是每周都有一节足球课的。完了在高中的这个校本课程里边也有足球的内容，包括呢就是说学校里边的足球社团也会有，还有我们就是说代表学校足球最高水平的足球校队。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一套体系现在应该算是比较完善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南博宇，哎，南博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从五年级开始踢的。 五年级踢球啊，其实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那南博宇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足球名宿南方南指导的公子啊，这也是这个家学渊源。哎，我也很好奇，你说五年级以后让我非常的诧异，为什么你爸这么晚让你踢球啊？我原来一开始就是练的是田径。哦。 然后后来就觉得天天跑就挺枯燥的。哦，是这样啊，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踢球是吗？啊，对。那你小时候练吧，比如说我看那个，比如 C 罗啊，那带自己孩子的时候经常喜欢扔一球，你先玩着。小时候你有这种印象吗？ 就是可能我小学不是寄宿吗？我在学校就一到五天天就是田径。然后周六周日就有时间就去我爸开的那个学校，就是踢球。还是要感受一下这种踢球。那正规的接受训练是从五年级开始。对。那踢球的时间其实也并不长啊，但是可能因为是广播的原因，我们见不到这个真人，但是南博宇的个子已经非常高了。 我觉得这个看来又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啊。另外呢，我们还想知道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你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踢的是前锋。你踢前锋的位置？对。哦，那你最喜欢踢什么位置呢？就是前锋。就是前锋。对。哦，也是把自己的兴趣跟这个自己踢的位置结合到一起了。有没有最喜欢球星啊？ C罗。为什么呀？就觉得他那个 射门啊，盘带啊，然后还有门前的那个嗅觉都特别好，特别带劲。对啊，那你会不会像他一样说要刻苦训练？因为一谈到 C 罗，就想到他那种练习的那种啊，这个不分昼夜，而且是这挪到哪儿就在哪儿这个就健身，会也会是吗？平时也会督促自己。对。 现在国安八坎部，八坎部，对，也是很有硬，而且是脚底的冲击力非常强。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对于校园足球的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况的介绍。南博宇作为这样的一个校队的球员，肯定对于足球的了解非常的多。那至于其他的同学，尤其是一些可能不是以足球特长然后深入我们会员中学的这样的一些初中的呀高中的同学，现在对于足球的理解是如何的？我们想问一下李发李老师，李老师，那现在比如说对于一些咱们刚才刘指导介绍的，比如说校本课程里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训练，我们现在是开展的什么情况？然后包括同学们对于足球的认识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的校本课程主要是通过第二课堂来，通过第二课堂来开展。每个年级。 一周只有一次来本校这个操场， 嗯， 来上体育课，所以说我们这个校本课程在这个推进的时候，只能说是周转的时候过来上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来操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是以年级为单位，就是体修好的这些人组成一波，然后一周一次这种活动。 其实这也是我们市区内的很多学校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啊，因为不管是在周转校也好还是在校本部也好，这个操场面积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咱们的校本部确实操场面积很大。 这一点我们比较引以自豪，因为这个据我了解 学校啊， 对，据我了解这个原来的这个老城区东西重圈，惠文中学是面积最大的，而且这个足球场这块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所以说学生享受的这个资源非常好。 我记得我那会儿这个小学初中上课外班，然后是在惠文中学里面上的，最羡慕的就是这个惠文的操场，因为那会儿我是在那个初中在二中，高中在五中，这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操场跟这个惠文的操场那确实是没法比啊而且校园也非常的美，校园也非常的美。 对对 啊，我们再回到这个校园中来啊，就是您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的限制下，那如果我们要开展校园足球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 好的办法，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比如在课上让大家去首先了解足球，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途径让大家去甚至包括像前两天咱们雾霾天，然后呢会不会在这个课上那室内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教学呢？ 平时就像北京，因为也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是特点呢，还是叫北京的这个现状啊，尤其是到这个季节，雾霾天比较多的时候，首先我们有个体育馆，有的时候是尽管进行身体的锻炼，有的时候就是上室内课。上室内课的时候，我们经常放一些这个关于体育素材的这一些宣传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竞技比赛的一些篇章，根据我们这个教学内容的这个制定放什么片儿。你比如说这一段我们学排球呢，可能就放一些这个关于排球因素的这个素材的这个宣传片儿。比如说我们学足球呢，很自然就一些足球的这些宣传片啊，或者是一些盘带这些技术啊，运动员的高水平的运动员的技术啊，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给学生传播出去，是这样。 其实呢，也是想尽办法能够让同学们了解到这个相应的一些体育运动的一些特点。 对 吧？ 对对对。 好的，那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的第二时段到第三时段呢，继续来聊聊惠文中学的校园足球如何开展。同时，我们都想这个学校的德育教育跟体育是密不可分的。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开展？同时，也是培养同学们的团队意识也好，意志品质也好。我们在第二、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今天我们来继续做我们的校园绿茵场啊，对话我们的这个足球学校，那也是汇文中学。汇文中学呢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名校跟这个老校，而且呢教学成绩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足球这方面发展的如何呢？在第一时段我们对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讲那足球这个东西呢，其实就跟吃饭一样，那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喜欢吃咸的，不是说所有的同学可能都喜欢这个校园足球，可能开始因为不了解，所以我对于足球可能敬而远之，或者怕受伤等等的样的原因。那么对于不擅长跟不喜欢足球的孩子们，我们将会如何去引导呢？那么接下来继续来问一问我们的几位嘉宾。来，这个我们请一下汇文中学的体育教研组组长李发，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对于我们的大多数学生来说，因为他不是专业招上来的学生嘛，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些教育啊，应该是分成几块吧。比如说平时我们的体育课，有的时候赶上这种恶劣天气啊，雨天啊，或者是雾霾天啊，我们有可能是上室内课。这种室内课有的时候就是放一些这个关于足球元素的一些宣传片，或者一些这个高水平的这个足球的比赛，这是其中的一个途径。第二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足球联赛，北京这个足球联赛，经常踢这个主客场，比如说踢到我们汇文中学主场了，我们就组织学生一起观赛，这也是对学生的一个教育啊，同时也是对本学校队伍的一个拉拉队，对，给本队加油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好，就像去年的这个北京市中小学这个足球联赛，在汇文主场连踢了4场，我们组织学生去观赛，场面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带劲哈， 特别带劲，学生也看着也起劲儿，学生表现的也非常好，记得那次踢了客队是多少？ 七比零， 收不住了。 所以说这个对学生的一种这个教育是非常好的， 嗯， 教育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一种途径。再有，就像去年还有我们学校统一的组织的这个去工体观赛， 工体去观赛， 去工体观赛， 集体组织去观赛， 对对对，整个组织了一个年级。 这 也是、哦、这 么多人， 对学校的大力的支持吧，所以说这几种途径吧。 那一个看台就是都是咱们人了，小半个看台， 小半个看台吧，小半个看台，一个年级、哦、大概三百多人， 啊、 哦，三百多人，有我们的德育老师带队，体育老师带队，全都跟着一起去看台，帮着这个 国安队， 对国安啊， 嗯。 加油助威，同时对学生的这种影响吧是非常好的。 学生们反应怎么样？感受 非常别开生面 啊、 希望都有下一次， 希望那场场都去， 场场都去这有点困难了。 确实是，这个同学们肯定在现场看球跟在电视机前看球、啊，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 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种氛围。 对，而且是我们自己北京自己的球队、母队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现场，肯定感受也不一样。而且今年国安的表现也确实不错， 对，战绩非常好。 而且踢的都是进攻足球、攻势足球，所以踢下来这场面上也是比较带劲啊，挺好。这也是我们这个从学校层面上来讲，为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创造的条件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如果你真的是踢足球没有太多的天赋，那我先让你了解足球。说到这个呢，想起最近另外一条就是非常火的新闻，就是有一位这个中国的广东地区的足球名宿，就说到了这个足球操啊，因为梅州最近不是出于足球操那个事件嘛，然后他就觉得这足球操啊跟这个校园足球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其实这个不是足球，足球是在场上踢的。咱们得话得分两头说啊。这首先呢，这个足球操确实是你说能提高球技吗？不可能，肯定是提高不了球技的。但是它能不能让你了解足球，接触到足球，而借由此能够让你喜欢上足球，我觉得它对于培养球迷的基础来说，它还是有它自己特别正向的意义的。 对对对， 如果你连足球连碰都不碰的话，你想想你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坐在场上去观看足球的人。我们的足球人口如果要是这样的父母，他们变成了父母，他们从不看足球，不喜欢足球，他们变成父母，他会不会支持自己的孩子去踢足球，我觉得这要画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真的适合踢足球，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南啊，这个家学渊源，身体条件素质又特别好，从小锻炼的又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科学，那他去踢足球当然好。但是对于很多比如像我，这可能先天的条件就达不到踢足球，我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甚至我想当教练可能都不太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这个战术的理解我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层面的话，但我喜欢看球，将来有一天如果我的孩子他有这样的条件，他愿意去踢足球，我会支持他。但是如果他对足球一点都不了解的家长的话，他会支持吗？我觉得他可能就不会支持。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你就不要说抵触说啊、哎、什么足球拉拉操啊，什么足球小记者呀，这一切都是跟足球相关的，都是培育我们的足球人口，而不是说只有踢出国家队的球员那才叫是我们在做足球，不是这个单一的目的啊。这个啰嗦远了，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啊，继续我们说说这个汇文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情况。因为呢，汇文中学在从刚才李老师介绍，从2015年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校队的时候呢，也是由刘指导一直在做主教练，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训练也好，比赛也好，都是在整体在抓。我也想问问刘指导，那么对于现在我们的校队来说，是怎么样去培养、培训跟锻炼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划？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校队呢是周一到周五都会训练，每天呢是大概4:30放学之后，正式的训练大概是5点左右能开始，结束呢是在6:30到7:00之间吧，每天大概有1.5小时到2小时的时间去训练，我们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前几年的招生政策比较好，所以呢，我们相对来说招上来的运动员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也会呢参加东城区和北京市的一些校园足球比赛，大概其现在的这个校队的运转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在做校队的时候，会不会说把这个足球作为这个学生们上学的一个唯一 就是我们其他都不要管，那校队是最主要的，这个一切都以校队为先。 现在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带他们训练，还有平时管理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得很清楚。 嗯， 他们首先是一个学生， 嗯， 其次才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嗯， 所以呢，还是让他们就是说以学习为重，在学习不落下的情况下， 嗯， 完了每天保证训练，保证我们的周末的比赛就可以了。 嗯，咱们现在是每周都会有比赛吗？ 嗯，因为近几年这个足球大环境都挺好。 嗯， 校园足球的比赛非常非常的多。 嗯， 除了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啊， 嗯， 基本上每年的三月份开始吧， 嗯， 一直到暑假之前，完了到九月份， 嗯， 九月份开始到这个十一月、十二月之前吧， 嗯。 基本上这些时间都会有比赛。 哦， 如果要是没有比赛的话呢，周末可能也会约一些这个球队打一些教学比赛，因为就是光训练肯定是不行的嘛， 体现不了这样 的 成果。 对对 对, 对，因为大家都说嘛，这个比赛是最好的老师嘛， 嗯， 检验一下训练的情况。 嗯，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需要靠以赛代练，但是呢，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啊，现在呢，其实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就是中国的这个校园足球圈也好，然后青训圈也好，突然出现了又一种风潮啊，就说到我们看到日本，那今年打的确实非常的漂亮。咱们就是亚洲球队来说，日本尽管成绩不算是，就是说当年啊，比如说韩国曾经进过几强啊，但是从漂亮的程度来讲，很多人都觉得，哎，日本这个从小学的足球，你看就是这样，然后等到他的中学还是这样，大学还是这样，到了职业队还是这样，就一直讲究传控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从小开始培养。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个刘指导，你会不会也借鉴一些国外的一些经验，然后去培养咱们的足球少年呢？ 嗯，这点是肯定会的。您说的这一点呢，就是也挺巧的。 嗯， 我是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很荣幸的，就是说被北京市教委推荐， 嗯， 完了通过了教育部的选拔，参加的是2017年中国校园足球教师教练员赴法的一个培训。 哦， 我是去年9月份，到12月份三个月的时间是在法国里昂学习了三个月。 哦， 确实他们的青训的一些理念跟我们国内的不太一样。 嗯， 他们的青训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以启发式教学为主。 嗯， 很简单，因为我从小也踢球， 嗯， 也是一个原来算是一名职业运动员吧。 嗯， 完了退役下来当老师是这样。 嗯， 我从小经过的足球训练还有一些教育，可能就是教练员直接就会指出一些错误，还有比赛当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怎么怎么样，可能对于球员的这个思考的环节可能相对来说较少。 嗯， 但是呢，通过三个月的学习，我觉得国外的这个理念他们主要是以启发为主，当球员犯了错误之后，他可能不会马上指出来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会让你有思考的时间，完了让你可能去反复的犯几次错误，之后他可能孩子通过自己的分析，自己的判断，他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正确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很重要。 嗯， 所以呢，就是反思一下呢，我觉得他这种启发式教学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讲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嗯， 但是到了成年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一些运动员阅读比赛的能力和比赛能力会非常的强。 嗯， 可能跟这个启发式教学就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在学习这个足球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思考，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并不是套用某一个环节或者是怎么样。 嗯， 所以这点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好。这点呢，在我现在平时的训练里边，也在慢慢的给我的队员 灌输 渗透一些这些东西。对， 嗯，其实您谈到这个，就说到其实教育的本质了啊。原来我们的教育，包括学科教育，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填鸭式的，简单粗暴的，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你也不要质疑我。就按这套来，你能够拿高分， 那可能体育这边，因为我不太懂啊，也没有真正去到体校去体验过这种生活。但是我听到的很多这样的一个事例都是啊，这个教练都相对比较简单粗暴，这个直接告你干嘛就干嘛，然后不对就要罚。那就是通过这种模式让你就是强化你的身体记忆，他老对讲叫身体记忆， 对， 一定要有这种记忆力，然后你才能够去做什么样的动作，规范动作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呢，现在有了这种新的这种青训的包括国外的青训的这种先进的理念过来了以后，我们在对于足球的少年的培养上有了更多的方式跟方法。但是话要说回来，有的这个足球界的人士呢也会担心啊。就是我们要是一切都是走了那种，比如说这个快乐足球，那种米卢就讲嘛，快乐足球会不会这我们那个，比如说体能的小快灵的这种根儿就断了，那就没有办法打出来这种特点特色了。会不会就是大家都变成了这个一切以兴趣出发啊，都先阅读，然后不去做一个那个最基本的训练了？咱们这边怎么做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些训练，就您刚才说的小快灵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北京足球，就是很早以来，从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我觉得现在的教练员也好，还是老师也好，他们都带队训练的情况下，肯定不会说完全套用国外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因为毕竟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包括场地、人员，还有这个学生的身体条件、接受能力，肯定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肯定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还是开发出或者说是教孩子们的时候，应该是还是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吧。 还是得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才是最适宜的。 对， 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空中楼阁了啊。这个还是要从基础做起。我们在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问到南博宇说，那个当时为什么要去这个从这个田径项目转到足球？我觉得田径太枯燥了。现在练足球的南博宇，你练足球的时候体能你现在练怎么样？ 我们就是最近就在上一周，刚练了一周的体能。 那这怎么个练法？能跟我们学学吗？ 就是可能到那儿，然后也不让动球 啊， 然后就开始老师就带着，先跑几圈吧，跑个5圈10圈的 400米跑道， 对，然后再开始计时的折返 啊， 然后还有那种间歇跑，就是走半圈，然后 冲刺 半圈，对，差不多就这样， 也是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你适应吗？就是会不会觉得有点枯燥？ 就感觉这周过得挺慢的。 那就是有点枯燥。这确实是啊，因为这个年龄正好都是青春期，咱们作为汇源中学嘛，都是青春期了。那到这个阶段，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有冲劲的啊。你这体能训练其实是最困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南博宇，你因为踢球的时间相对也有一段时间了，包括玩球的时间，你觉得体能对于踢球来说重要吗？ 挺重要的。因为就是在比赛中可能到最后就是要拼下来，所以我觉得体能特别重要。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体能的底子，才能够谈得上这技战术，对吧？ 对， 你否则没有底子的话，这技战术都是空中楼阁。对，你想到了，但是我腿已经伸不过去了，已经跑不动了啊， 意识到了腿到不了。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又回过头来说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校园足球的开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希望通过校园足球的开展去培养我们同学们的团队精神还有意志品质。团队精神自不代言啊，因为足球嘛，这个世界第一运动，它跟其他的运动比起来，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人足够多，11个人，每个人之间都密不可分，就如同南博宇，就算你强如 C 罗啊，但是如果你身边都是我这样的这个队友的话，也踢不出来啊。这个确实是因为像这一个人是带不动一个队的，这不能光是个人英雄主义，它需要的是彼此之间的一个补位、协调、配合，这点很重要。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专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包括这在心理上？就我记得那会儿国安队打比赛之前，印象最深了，金指导然后给那个咱们那个外援安德烈斯讲3英里抗硬， 是吧？然后这个做一些那个战前的动员。那在这块的话，那个李老师、刘老师，咱们会不会做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这个在每次比赛之前肯定是要有准备会的嘛，准备会上肯定我会对这个我自己的球员做出一些动员，还有一些战术的部署吧，算是，而且呢，平时呢，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的到这个外地去打一些邀请赛，在打邀请赛的同时，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吧，算是，我也会带着我们的孩子，算是搞一些团建活动似的，跟，就是带他们去一些搞一些拓展练习啦什么的，我觉得也能提高他们的团队的这个凝聚力。吧，算是，而且毕竟呢，就是说足球，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它是一个11个人的运动，尤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初中阶段之后，他们打的比赛都是11人制，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的凸显， 5人、7人、8人， 哎，他相对来说人较少，可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队员，可能就会很管用了，但是到了初中阶段，他可能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他要依靠同伴的时候可能会更多，所以呢，这慢慢的就是说，通过训练，通过比赛，孩子们的这个团队意识就会慢慢的加强了， 您谈到这一点，其实也是通过比赛啊，然后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你光说不行啊，必须团队配合 ，teamwork。没用啊，你必须得是在那个比赛之中，你发现哦，我不去补位，那真丢球，真漏人啊，这可能就是不管我前面踢得多好，对不起，我只要不回防，那过了其实全都是我的事儿，你不能怨人后卫，不能怨人中后卫，不能怨人守门员，对吧？是你自己那失位了。南博宇，你觉得你自己踢得怎么样？ 还行吧。 还行。那你觉得就在校队里你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中等差不多。 中等差不多。有会不会比如说身边有的球员就某一次比赛特别不在状态，或者是水平略逊啊，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过心里觉得哎呀得埋怨一下？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过。 这一点是你父亲跟你说过，还是你从小就觉得这很正常？ 挺正常的，我觉得。 哦，就不会说因为比如说一场球某一个人状态特别不好，然后踢臭了，然后你就觉得这还让他上干嘛呀？全都没有。 没有没有。 挺好，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就心理的调试能力，因为谁在球场上都想赢，都想赢，但是呢怎么样赢，然后包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理，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呢在节目的第三时段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开展过程之中，我们的团队精神，尤其是意志品质这块如何去建立起来，以及啊这个家长们对于我们这个同学对于踢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举措啊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方向也好，我们在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 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校园绿茵场啊，也是我们这个教育面对面在每周日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校园足球的栏目。这一期呢，我们关注的是汇源中学的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在第一、第二时段，我们分别介绍了汇源中学的校队的成立的历史，在学校开展的情况，然后包括我们校队现在的获得的一些成绩以及训练的一些方法。作为一个市区内的学校，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好像啊很简单，你不就是训练嘛？但是您是不知道这个训练会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因为之前我在跟海淀区洋坊店学区我们的学区主任然后去聊这个校园足球的时候，就是说到其实现在北京的这种足球场的场地非常少，而且呢面积非常小，而且那个作为校学校来说的话，那更是就是操场面积都不大，怎么样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些现实的情况，然后让我们把足球踢起来。各校都想了各校的方法，比如说人大附翠微啊，就做那种笼式足球啊等等，就是总之想尽办法吧，让大家能够踢起来，然后让他感受足球的这种魅力。那究竟这个足球会对我们的同学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效果，我们在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末尾就说到了团队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只要踢了足球之后，你慢慢的就会感受到这个团队精神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每个人在球队中都不可或缺，缺了谁都不行。你场上如果11个打10个，11个打9个，你这甭管你这9个8个这边有多强，这个最后对11个也是非常困难的啊。回过头来就讲到这个意志品质了，因为足球呢总难免受伤，足球呢也难免会有一些磕碰。那甚至包括我们面对输赢，其实也是对意志品质一个考验。这一点还是想让那个南博宇来聊聊。哎，南博宇，你对输赢你怎么看？输赢心你重吗？ 嗯，谁都想赢嘛，就是赢了就证明你比他们厉害。 嗯， 输了就不行，就接着再去练呗。 嗯，那你比如说会不会因为就是有特别强的输赢心，导致你在场上会比较冲动呢？因为前锋，你看咱们这个国安队的这老前锋，尤其是像这个高峰是吧，这个脾气那叫一个爆，对吧？这当然高洪波是就是脾气不属于特别厉害的啊，但是高峰是脾气特别爆。你属于哪一种？ 我就没脾气，可能没那么暴。 你没脾气是吗？ 啊，对。 哎呀，这个是因为什么呢？你既然胜负心这么重的话，比如说别人因为了一些小动作啊，可能裁判没吹，但是呢，这个把你这个球破坏了，或者让你那个没有能够从容的射门，那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想着回去给一下，然后这个报复一下？ 这个不会 啊， 就是他破坏了、 嗯， 那我们就再组织一次。 嗯， 我就是肯定不会相信他每次都能破坏出去。 嗯， 所以就是肯定会有射门的机会。 嗯，肯定还是会有射门的机会。就是，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只需要做好自己。 对对对， 南博宇的球品还是很好的 哦， 还是很好的。 嗯，哎，您说到这个球品，我就特别好奇，因为你知道我看那很多这个网络的这个，比如说说到校园足球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新闻的时候啊，通常都是教练员跟这个我们的裁判员呱呱出现冲突，然后那我们的队员呼就上去了，这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局面。刘指导，在平时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特别好奇。 嗯，说实话，我原来也是一个职业运动员嘛，算，胜负心肯定是要有的。 嗯， 而且呢，谁带队谁踢球也好，肯定都想去赢球。 嗯， 确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嗯， 无论是就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也好，错误也好，例如说裁判啦，或者是规则上出现问题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又是在这个校园足球的这个联赛里边，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很多。这种时候吧，只能是尽量的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毕竟呢，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教育我的孩子们是第一点呢，就是说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一个学生，其次才是一个球员。那教育我自己呢，就是我首先是一个老师，其次才是一个教练员。所以呢，要为他们做出一些表率作用，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用一些比较正常不要太激烈的方式，完了去怎么说呢，跟裁判沟通一下，完了也就只能是这样。对， 就是在每次准备会的时候，会不会特意跟我们的这个队员们强调一定要尊重裁判，场上不管是出现任何情况，不要起冲突，别动手。 在这个平时训练和比赛当中，我跟我的队员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呢，就是如果真的是起一些争执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思想教育是很不好的。其次一点呢，就是有可能会因为的你这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对球队造成损失。咱比如说红黄牌情况，或者是怎么样，可能直接就是说出现就是伤害，或者是不好的，就是对球队有很大的 影响。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希望这个我们的教练员们啊，首先第一点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对， 都有血性，或者说真的判罚真的有问题，但是呢，你如果在咱们这个队员们球员们面前你表露的非常的激动的话，就算之后这个裁判的判罚没问题了，他也会认为有偏差，他越踢这越踢越窝火，越踢越窝火，这火窜到一定程度，那可能最终的结果无法收拾啊，这是一个 对对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对，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胜负心了，就是您比如说在这个踢球的过程之中，肯定是输赢胜败兵家常事嘛，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怎么去让他们理智的看待胜负这件事儿，咱们会有专门的去跟他们讲吗？ 胜负的，您所说的这个胜负，其实我觉得他们看的比较重的，可能我看的比较重的会是一些比较关键的场次，例如说就是关键的决定名次的场次，或者是决赛场次，确实有输有赢，赢了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大家都挺好，都挺乐呵，输了的时候呢，首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首先要调整我自己的心态，输完球心情不好，我可能也会选择在旁边先坐一会儿，冷静下来。完了，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旁边坐着的时候也在哭，也在怎么样，其实也挺心疼的。完了呢，也会呢，就是说安慰他们。完了，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总结今天为什么输球。完了呢，来年也好，或者是下次比赛也好，或者是下次我们再遇到这个对手的时候，我们 尽量做好去把它赢掉就 OK 了。 嗯， 对， 还是要让自己啊有一个对于胜负的明确的概念，因为毕竟年轻，永远有机会， 对， 对吧？ 对， 你就像我这岁数，你再踢球，基本上这个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啊。但是因为年轻，就足够有机会。 所以说刚才说的这点，我也补充一点， 嗯， 因为每次踢球我也都经常跟着嘛， 嗯， 尤其是输球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总结的会更多一点， 嗯， 尤其是我们这个刘指导对学生这个，一是这场球的得与失， 嗯， 总结一下， 嗯， 胜球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总结， 嗯， 胜在哪儿，好在哪儿， 嗯，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在这个整个球队建设当中啊， 嗯， 对于学生这个团结协作这一点， 嗯， 总结的应该是比较到位的， 嗯， 所以说我们历次比赛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当场在球场上，我们就把这项活动就做好了。如果没有时间，我们都回来。 嗯， 最后就要做一个总结，不管是胜球也好，输球也好。所以说，在教育学生这块，我们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其实这也是德育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能够理智的去对待输赢，然后包括就是赢了以后呢，压一压。对吧？就是我们别翘尾巴， 对对对对， 然后也不要小瞧那个我们其他的对手，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另外呢，输的时候呢也服一服，不要说一场就把信心打没了， 泄了气了就。 对，也别说这个，这踢比赛的时候，真是遇到了，比如咱们的一些其他传统校，回中啊、八一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屯中啊，对，我们就没打就先服软了，不行，对吧？ 哪怕是输了，真也要从这个比赛当中学到经验。 嗯， 这个为以后的这个比赛打好基础。 对，还是要有一个自己对于自己的技战术的一个既定目标的一个设置啊， 对对对， 不是说这个，要说这个打比赛之前，就好像就排兵布阵玩卡牌一样，你见着可能就输了，不是的， 没错， 总要争取一下啊，站着死啊，也不能那个跪着啊。 曾经的我们一位老校长说过这句话，我们非常认同。 嗯， 这个酸甜苦辣全是营养。 嗯。 成功失败全是收获， 嗯， 这句话非常认同，确实非常认同。 是的，就是人生的经验也非常重要。那话说到这儿呢，我们又要回来说了，说到这个我们关于校园足球的开展，因为刚才讲的校队这块会比较多，也是说到了对于大家的培养。但是平时在课上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团，除了足球社团之外，还有其他的社团。那么参加这些社团，很多家长也会有担心，比如我把孩子送到汇文来，我特别希望汇文把我的孩子培养出来，比如初中升高中的时候能升到特别好的高中，至少升到汇文的高中，然后将来能考一个特别好的大学。但是呢，这很多家长也可，反正我那会儿是，就是觉得除了学习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该干的。那现在来看，李老师，您掌握的情况是，现在家长们对于学生们参加这样的社团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应该说是都比较支持吧，因为首先孩子参加任何一个社团，肯定是孩子有兴趣，同时在这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这一点家长这块应该说是100%的支持，可能是有极个别的，比如说这个，这个社团，这个， 比如说活动比较密集， 牵扯到的这个 精力比较多 的，前提别影响学习，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社团的负责人呢，也经常跟这个家长也进行沟通。 那负责人是老师来担当？ 有的社团是老师负责，有的社团是这个我们学生会的这个专门的负责人，单独的跟这个家长进行沟通。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的社团当中吧，基本上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开展的都非常有声有色。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同学们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艺术、体育、科技的项目中来，然后让大家去有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学习本身啊，它不是说仅仅是比如中考、高考考那几门啊，这个因为你等到咱们工作就知道了，中考、高考的那些学的内容，与我现在的工作来说，其实可能。除了语文，可能跟我现在的工作还有点关系，剩下的确实关系已经真的不大了啊。但是可能在你上课的过程之中，上学的过程之中，你听到的某个讲座，你能参加某个社团培养的某样兴趣，才是对你未来的人生特别管用的。比如说，如果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体育社团，那可能我就有一些从小啊这个总脚之交，然后去约球的伙伴。比如篮球啊足球都行，有这样的伙伴，那我现在可能每周还能固定保证能有约球，但是因为没有，所以导致我现在就像想去打球，对不起，我都不知道跟谁打，对吧？ 对， 人家都说中年油腻男，您能怨我们吗？对吧？这个不怨我们呀，是我们确实找不着人去踢球打球啊。有时候真想打了，但是你说，原来那时候我们都是东单玩，现在东单我连门都进不去，人家那叫日落东单。好，在打球有一次我在边上一看，我的妈呀，这都是什么呀？打的，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就是根本都进不去了。那你外面的野球场你去打，像你这样的水平你也不好意思上场。那怎么办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如果要是在从小就有这样的社团，我们培养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就很重要了。另外话再说回来，我也得问问这个南博宇，你现在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现在学习成绩还可以。 年级排名？ 200多吧。 200多，总人数？ 400多。 嗯，其实这也是在一个比较中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你 对， 哎，你自己觉得，比如说踢足球跟学习之间耽误吗？ 嗯，有的时候是会有冲突的，就是比如快临近期中期末了，就是我们可能要复习，然后作业留的也挺多的，然后我们可能训练到6点，或者就是提早结束一点，然后我们有时间才能回家去复习。 总之是因为了这样的足球锻炼反而让你的效率提高了。 对 对吧？ 对， 你 把时间压缩了，然后自己的那个办事效率就得 提 高 啊。你们会不会有规划？比如说，我今儿知道有训练，那我就得提前，比如说课间该把作业做了就得做了，要不然就回家压的太多了。 我们中午有那个自习 啊， 我们老师有一个自习，我们中午就上午上完的科目留的作业，中午就写一点。晚上到家写一点，然后还能复习一会儿。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又有一个想问你的，就是都说这个校队进入了以后呢，我们彼此之间既是队友，其实也是竞争关系。那你觉得你跟你的队友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更像哥们儿呢，还是更像是竞争的对手呢？ 就是兄弟吧。我就是我们有一个队员上次就是训练的时候骨折了。然后第二天他没来，我们都挺着急的。过了几天就是他打着石膏就来学校了。然后也就我们队的成员不都是散布在每个班吗？然后呢大家就下课课间就都来看他。 还挺温暖的哈。 对对对， 就觉得这个是有人惦记有人照顾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彼此间会不会有竞争那种意识？你比如说你是前锋这位置，肯定也有人踢前锋啊。 啊，有。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跟他之间的关系？ 场上可能是竞争对手，然后场下还是兄弟。 就不会说因为说我们踢同一个位置，总有主力，总有替补，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就不理你了啊，就不愿意搭理你，会有这种情况吗？ 没有，就谁球技好谁上呗，都是为了让就是能赢得比赛。 其实你知道说这个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这个体现跟认可，因为刚才在跟两位老师聊的时候，大家也对南博宇的这个自身的条件啊也是觉得非常的好。哎，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未来自己的就是职业规划的道路，就是你想不想继续把球踢下去，还是说不想踢到职业，只是当爱好对足球？ 爱好吧。 当爱好。 对， 哦，没有想过说最后比如说踢到这个俱乐部到职业队。 也有想过。 也想过。 但是可能实力没那么强。 哦，你对自己有这个认识啊？ 啊，对。 这个还是挺难得的，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做校园足球的节目的时候啊，也采访了很多同学，很多同学都希望最终能够就是踢到职业。如果踢不到职业的话，也愿意从事足球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当教练员也好，然后做足球的记者也好，就是能够围绕着足球，你都非常喜欢。但是很少有说就是觉得自己啊，认识到能力不行。哎，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真的有实力特别强的吗？你见过的？ 有，我们队刚毕业的一个， 你的师哥， 对，我们之前队长 啊，那这强到什么程度？我特别好奇。 他现在去北控了， 哦，北控俱乐部了。 对对， 就是俱乐部那个青训体系了。 对，就是像我们就刚刚说的那个7-0打的那场比赛，他一个人拼到抽筋进了4个。 哦，这么重要啊。就是队里主心骨了。 对对对。 剩下3个是你进的吗？ 啊，不是。 那其实就是因为见到了可能更厉害的一些，就是我们的队友啊、对手啊， 对， 对自己就逐渐的有一个认清。那看到他们，你不会有一种拼搏心，我一定要超过他吗？ 有， 嗯， 但是可能， 嗯， 怎么说呢？ 嗯， 可能。 不是你爸在一直打压你，说你哎不行不行，你踢不了这个球 啊、对，他也这么说。 那这事儿得怨男指导啊，怨男指导。 对，这事儿回头跟男指导好好聊聊。 对，得跟男指导好好聊聊，那打击我们积极性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他的角度，他也更希望你能够有一更好的一条道路，也能够理解。哎，那你有没有比如说，特别印象深的比赛，或者跟队友之间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印象特别深的比赛， 就是我们去年中小学生联赛最后那场要进甲组的那场比赛， 嗯、 结果输给了1-0，输了清华附小。 嗯， 就觉得那场就是我们已经在小组赛碰过他们， 嗯， 然后4-1输的， 嗯， 然后那一场呢，可能到最后可能10分钟了，让人家进了一个， 嗯。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队长，就是可能上去了20分钟就伤了，就下来了，然后就觉得挺不甘心的，最后就1-0输的。 嗯，那你觉得这场比赛给你自己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最大的感受就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输就是输了，就要承认现实。 对对对， 嗯。有没有说就是，将来有机会还要碰他们，或者说这就是绝对的遗憾了？因为反正小学的比赛，运到中学你再也碰不到了。 嗯， 还会碰到， 还会碰到吗？ 还会碰到，因为刚才可能他说的有点错误。清华附中， 哦，清华附中， 清华附中， 哦，那还会再碰到啊？那碰到他们会不会就是打起12分的精神啊？ 就是肯定得赢， 一定要赢， 对， 有这个信心， 必胜。 那同学之间呢，会不会经常聊这场比赛？ 同学之间，可能我们足球队就是打完比赛会聊，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就是不是足球队的，他们可能看过我们几场比赛，他们就踢完之后，他们可能1-2周啊就会聊。 嗯，那比如说你同班同学可能不是校队的，他们也会关注你们比赛吗？ 会， 也会关注你们比赛。 对， 经常会问一问。 对对对。 嗯，这是一种整个一个团队的凝聚力的体现啊，就是学校的整个班级的建设，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也得到特别好的体现，而且整体学校凝聚力也变强了。这足球的功用太大了啊，这除了这个强身健体，这大家都能看到的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对于学生的这种意志品质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培养以及整体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好，第三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进入我们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今天还是让南博宇来送一首歌给他的不知道是谁啊，到时候我们来听他来说一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南博宇，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要送首什么歌给谁呢？ 我送一首《真心英雄》给我爸爸。 给你爸？ 对 啊。为什么呀？ 因为他只会唱这首歌 啊、哦，他只会唱这首歌， 对， 但得让他守着听这期节目， 对， 一边听一边哼啊。好好好，那到这首《真心英雄》就送给南指导。那这个也希望这个南博宇在自己的足球道路上呢，就是一切开心就好，对吧？就不管踢不踢职业，只要是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啊，而且呢学业别落下，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所有的人对你最大的期待，好不好？ 好。 嗯，今天也感谢这个李老师跟刘指导今天做个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